系， 系我哋又嚟啊！ 又嚟啦，好精彩！嗱，上一集咧就文老师咧就讲咗个日本嘅妖怪鬼嘅神嘅传统，咁啊讲咗好多故事出嚟啦。咁啊，但系一路演变落嚟，咁啊现在都依然好点讲啊？即系都好有活力噶，佢啲日本仔嘅鬼怪啊，即系嗰传说啊、传说咧，咁嗰所以变咗一个好个人嘅问题啦。阿次官上都提过啦，嗱，中国以前有《山海经》啊，而家讲嘅人就唔系好多嘅啫，讲嘅人就好似唔系好多嘅。 唔系佢大陆咧，呢个系一个热潮嚟嘅， 啱啱翻出嚟热潮。 呢、這个热潮咧呢几年咧已经出咗好多本书，因为咧点解咧？因为而家我哋睇到嘅《山海经》咧。文字是先秦的、但是呢图呢就在魏晋的时候呢就失落了、将来会不会找回呢不知道、这个本来是一个呢这个山海经本来是一个呢中国的图说文字的 好厉害、 它图紧要的文字 是啊因为它怎么形容一只妖怪 是、 都不知道画它 是一个 image 是一个 image 的、dictionary 的、是一个 encyclopedia 一个 百科全书妖怪百科 它又不是妖怪那么简单 嗯 如果用山海经呢就是我们今堂呢今次咧準備都唔係講《山海經》字，等慢慢再講。咁啊，補充一句咧，就係佢係一個咧，當時嘅歷史文化 同埋 地理、山村啊。咁產物、植物、動物，尤其動物。是好多神怪， 即差唔多一个自然科学百科咁上下， 博物志咁样。 当时嗱，当时博物志就冇分咩超自然咩，即冇所谓科学唔科学噶嘛。咁就连埋呢啲咁嘅传说啊，嗰啲都包埋落去。 有啊， 所以就所谓啲妖怪出现啦。 系啊，好玩。即系呢个咧，就好多嘅记载咧。都是记载到有图的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图陶渊明 都见过 陶渊明都见过。 不过呢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失落了到现在找不回。现在我们见到画出来的那些怪兽公仔呢 是 明 清 的。 明 清的。还有这个明清之外呢还有很多家有成十几个画家画过。所以呢大陆现在呢是将那些集合回来同一个名字。譬如星星咁样，佢就已经有星星噶嗰阵时。画嘅星星咧有唔同嘅笔法，唔同嘅加数。画唔同嘅画家就将里边咧辑晒。咁所以咧，你可以查一本书，有千几幅图， 即系唔同嘅作家， 唔同嘅图啊，画一样嘢， 同一样嘢， 下一样嘢。咁咧呢个咧，但系你已经系二三百年嘅嘢，就唔系最初喺汉。在不是汉人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留低落嚟的话那时呢未曾咁注重呢种咁样嘅传说同埋神话。所以呢佢冇将佢变成呢喺顶上高画咗。如果你喺金属上高画咗就 OK 啦。到而家呢都一样传流。咁可能画喺纸上高。如果唔系纸呢就画咗喺一啲呢卷上高或者画咗一啲不知咩地方， 我记得流传住嘅，而家有一个系喺啲瓦板上面，一啲土器上 面 嘅， 咁好啲， 有一幅嘅，系啦， 咁好啲。如果唔系咧，就直情乜都冇啦。 哇，即系呢个成全唔完，咁所以变咗就好妒忌啲日本仔啊，羡慕日本仔，即系百鬼夜行嗰个图拆出 喺度，喺度啊， 到而家都一直保育完好喎。咁而家就唔系净系图拆咁简单啦。就有一个新生命喺度， 佢继续所谓叫做 modify 落去发展落去。 个发展系点搞？日本仔啊， 佢好犀利。佢譬如我之前都讲过佢因为我细细个就受到啲动漫嘅嘢 吸引嚟啊。 咁去到而家咧，即系去到而家 iPhone 时代啦，叫做吓。咁佢继续都系好多啲妖怪传说，其中咧而家喺日本做得最犀利嘅妖怪咧叫妖怪手表。咁啊，系呢只台头呢只猫，系啦，呢只叫地薄猫吓个名， 地 薄猫，咁就系讲佢点解叫地成为一只地薄灵，就系讲佢死咗之后，跟住地薄灵绑系薄系绑薄个绑啦，系啦， 捆绑个绑，薄 咁样啦吓，咁就讲佢死咗喺条马路之后咧，就变成一个怨灵啦。咁但系佢样咁啊， 系着咗喺佢死嘅地方， 咁佢就即系心尾俾人开解咗，咁就变咗就跟住咗一个男主角嚟到去周围去发生好多故事咁样啦。咁所以见到个样系可爱嘅， 系 可爱。 愛都可愛系列。 咁系啦，咁佢呢个妖怪手表其实佢就最大嘅特色就系、是，佢系攞咗好多一啲叫做，因为佢妖怪手表入边佢个古仔咧，佢系单元嘅，唔会话系咪下一集又再继续咧？系啦， 单元剧嚟 嘅。你随时开一个睇嘅话咧，你都知佢讲乜嘅。咁佢就分咗两种，一种咧就系叫现代妖怪，另一种叫古典妖怪。古典妖怪咧就系即系 分现代古典， 就系话即系之前讲过有河童啊、鬼啊、狐妖嗰类咁，嗰啲叫 《百鬼夜行》里边有嗰啲啦。 嗰啲叫古典妖怪、传统妖怪。佢现代妖怪系好过瘾嘅。譬如话佢有啲叫做有一只叫遥控怪，咩嚟嘅咧？就系话发现系现代嘢嚟噶啦。就系话点解成日喺屋企唔见咗遥控咧，然之后跟住咧个男主角就系攞个妖怪手表照下，跟住发觉咦，原来梳化上面有只。一隻遙控怪就最喜歡什麼都不做的，只是喜歡收收人家遙控的，然後跟住就喜歡跟別人玩捉迷藏，你找到的話他就覺得輸了，跟住又再跟你再收埋，另外他就賭蛋鬼來的，但他就會還有他很多時候他改的名字是食字的，當然如果香港都有得做這個卡通，但如果香港我們就不知道，即不是識日文的話，純粹就是系啦，纯粹就系叫做个名咁样嘅啫，系啦。咁譬如话有一只妖怪啦，嗰妖怪日文嘅名叫 My Car， 即系我架车咁样啦，吓M Y C A R 啦。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妖怪有咩特性咧？佢就好随和嘅，佢又有就算遇到爆胎又好咩都好啦。 即系同车有关 系啦，系咁佢只车型嘅妖怪咧，佢就往往咧都净系遇到咩不幸嘅事都好啦，佢就讲话 My God My God， 即系话哦好啦唔紧要啦，就 My God 日文嘅系啦系啦，日文嘅 My God 就系话唔紧要，算啦咁样。好乐观嘅系啦，咁即系呢只妖怪好乐观， 开心鬼嚟 嘅系啦。 算啦算啦，哎 呀，佢就中意讲 my 噶 my 噶，咁但系其实佢系一架车型，咁变咗佢个名就叫 my car， 咁但系佢口头禅就系 my 噶，唔紧要。咁佢即系如果系当，譬如呢啲佢就系话同翻日本嘅文化有关，系啦，即系同翻食字有关，咁变咗好多人啊，无论细路大人睇完之后都觉得好 认得到嘅， 系啦，好深刻咁样啦，系啦，咁样 即 系 有啲认同啦，系啦，咁所以日本仔嗰个。即係用咗新嘅媒體啊、大體啊，同埋嗰個什麼商業模式喎、啊，商業模式好緊要喎、啊，即係令到呢一樣嘢就唔係再基於民間傳說咁簡單咁生 嘅。仲有呢、這個佢個卡通咧，佢即係唔單止係俾細路仔睇嘅，佢入邊有好多咧一啲係攞咗我哋大人世界會。即系认知嘅嘢咧，嚟到摆入去叫恶搞，系啦，叫恶搞咁样，系啦，咁 而家个恶搞咧就呢个咁嚟， 系啦，系啦，咁即系真系嚟到做二次创作咁样嘅，系啦， 即系用咗元素就 上一代嘅动画叫《北斗之拳》，咁佢其中就系即系呢个应该细路仔而家就冇睇噶啦，但系我哋大人全部都知道噶啦，个四郎就其实系攞翻啊以前李小龙嘅形象嚟做嘅，咁但系而家呢个妖怪手表佢就整咗一只叫《北斗之犬》， 北斗之犬 咁就直头攞。攞翻佢嗰啲形象嚟做，咁无论细路仔 爱玩， 系啦，细路仔睇就觉得好得意啦，只嘢咁打嚟打去，大人睇亦都会会心 笑。就认同啦， 咁呢个就系话，其实日本而家嘅动画啦，其实佢唔单止系俾细路仔睇啊，不过其实唔单日本啦，甚至乎你 Pixar 啲动画，佢都唔系俾细路仔睇，因为知道其实个市场系细路大人 上埋大人幕添， 系啦，一齐照顾， 唔系净系漫画咁简单，系漫画上埋大人。 因为咧，日本咧呢个将妖怪借就提发挥咧，或者借过咗人一栋咧，过一栋咧，正我哋讲啊，佢咧系过得好好嘅。刚才你正话讲嗰个遥控怪咧，其实咧就系日本人嘅生活， 系好生活化呢样嘢。你成日搵唔到遥控， 系啊，经常翻屋企想用电视嘅遥控，通常咧都喺沙发度摄埋。或者俾细路唔知执咗边， 唔知摆咗喺边。 咁啊，佢即刻睇到咧呢个咁样样嘅社会现象，实日常生活家庭嘅社会现象，将个呢个社会现象咧转化咗去另外一个方法嚟到表达，就用一个叫做遥控怪嚟表达。咁咧，第一咧共鸣嘅好大，有共鸣，呢个创作有共鸣。第二咧，佢又将咧呢啲嘢咧变成咧。解釋唔到就變成一個妖怪嘅解釋，咁咧呢種咧當然有啲人就覺得佢荒謬啊，但係咧喺日本嘅呢個民族性裏邊咧就唔係中國咁挑剔嘅，就唔係話咧中國人話就係、是，怪力元神咧唔講咧乜嘢都唔講咧，佢哋覺得咧講下呢啲模仿。而 而且咧， 即某程度上佢啲幽默感嚟噶嘛， 系幽默感嚟嘅， 即应付生活压力嘅转化成幽默感。 譬如刚才正话讲嗰种咧，八鬼夜行， 嗯， 嗱、呢个咧好奇怪咧，就系中国咧就一睇见八鬼两个字咧，就猜猜声， 猜嚟 先，哇，冇搞错啊， 大吉利 鬼。 讲起八鬼夜行呢、這个咧，即系大陆佢有啲书，佢都有出八鬼， 有 叫个八鬼，佢叫八味。佢将个鬼字边加个末字，变成百味夜行，咁佢先至够胆出版，就话 即系唔 会系 啦，鬼字， 唔使个鬼字，但入边就系百鬼夜行内容嚟嘅。系啦， 中国而家有个查禁嘅问题啊，你唔准讲鬼啊。 味咧就系模型啲嘅，鬼咧都系模型，不过具体啲嘅。咁佢唔想讲鬼咧，呢个原因咧，我都写过咧，因为咧，而家开放之后咧，仍然咧。好多好多人，我谂超过一半嘅人民咧，个教育水平唔系咁高。 嗯， 当然一讲到鬼咧，嗰啲人咧，第一有恐惧，第二咧佢当系真嘅，佢 当系真嘅嘢， 佢唔会佢唔好似美国加拿大咧，当讲鬼咧就啲细路仔都识笑啦，即系你咪讲鬼咯，佢 Halloween 咪讲鬼咯，扮 啊系啊， 佢直情 周街都鬼添， 冇人相信有鬼嘅，佢哋唔相信啊，佢认为嗰啲系我嚟玩嘅，嗰啲咁样样玩，你吓佢唔到嘅。 即系文字去到某个水平， 系啊，咁你仍然咧系鬼咧，系作为一种恐怖嘅象征，个个惊，仲要讲住，自然就有啲人咧出嚟搵食。你试过咧？ 我、玩迷信啊，之前 我玩迷信咯，玩气功啊，咁得， 都唔似啦， 功能啊嗰啲咯， 即系唯独是啲咁咁嘅社会先可以咁样搵到食啦，真系。 仲要如果你非洲搞呢啲咧，就冇所谓。点解人少嘛，国家细啊嘛。如果你搞到一个咁样强大国家咧，就结啦。 嗱，呢样嘢踩中一个禁忌啦，有几强大先咁都可以出到事。 唔系啊。搵到啲钱噶， 系搵到啲钱啊！问题就嗰个吊鬼嘅地方就系你一方面或者好强大，而吊翻转头你个 I Q 原来咁低嘅。 咁你嘅强大系睇边边强大咯？ 即系肌肉发达，四肢发达， 个软实力就唔强大咯，系嘛？仲 直头心虚，我觉得有啲有嗱，一踩过间角色啫，反而觉得咧就系话。那個意識形態是心虛的嘛。你好像日本仔好像美國佬那個心理自信很強的時候你說什麼鬼都白無禁忌的嘛明白嗎 當年呢當年啲日本人都是很迷信的。 當年 都是都是一樣是信有鬼味的。 當年嘛 一樣有這些這樣的妖精鬼怪。嘅作恶啊， 但 系 唔使惊到话，好似而家现代世界21世纪都仲出咁， 讲都唔敢讲 啊，真系， 系讲都唔敢讲， 夸张。 好啊， 咁所以变咗呢下个现代啊个成全，咁啊变咗商业嗰下又多咗新嘅生命力。 咁啊点样啊？除咗呢个嗱呢个咧，可以仲有讲喎， 有嘢讲， 即系手表嘛， 妖怪手表。其实而家佢因为佢一路咧都出咗咁多属于同现代有关嘅妖怪， 系现代。 而家有好多人都已经觉得咧呢一个佢已经系做紧一个现代版嘅百鬼夜行，即系。话可能百几年之后嘅人未必再讲所谓嗰个叫做鸟山石燕嗰、那个系啦，唔会再讲鸟山石燕、那 個。有 个 吊鬼嘅地方嗱，点解咧？以我所知，日本仔咧，佢两边都好极端嘅，一方面系极端先进现代，一方面极端。 古代懷舊 保守啊，唔係懷舊咁簡單，佢肯定係好保守一啲嘅，一啲佢打死唔改噶嘛。你睇下佢嗰班友仔整碗面都認真到嚇死人嘅，即係有啲嘢佢打死唔改，百年老店完全唔改噶。咁你百鬼夜行嗰下嘢咧，就有一個好過癮嘅，我記得係個卡通片講過嘅，邊個平成離合戰 哦，都係宮崎駿嘅， 係啊，就用咗呢樣嘢，就係講翻嗰啲狸貓會變身噶嘛。然之後其實佢哋一齊用法力咧，就投射咗百鬼夜行嗰個影像吓啲人类， 系 嗰个好鬼死精彩，记得就咁，所以变咗一方面就系、是、其实佢哋都意识到有个危机感啊，一方面佢保存古代传统嘅嘢，系啲民族性嘅文化嘅嘢，另一方面面对一个好现代化嘅科技社会，两样嘢之间嗰个矛盾摩擦，中间嗰啲狸猫咧，你知几凄凉，就点样如何自处咧？ 嗱，呢个咧 好鬼死过瘾噶， 呢个咧首先咧要喺嗰个社会度咧有一个。Open society 系开放社会，你讲 Karl Popper 咪就呢样嘢，佢本名著就系开放社会 啊嘛，敌人啊，开放社会及咗敌人啊，咁啊开放社会咧就即系话咧免于恐惧自由啊，佢 系 好多时咧有人嘅 發言權啊，佢有佢嘅投資啊， 嗯、 有佢學術自由啊，等、 嗯、 呢等等咧，真係咧實引致到咧嗰個社會對任何嘅事物、 嗯、 人情、嗯、都有一個咧冇邊界嘅禁制。 嗯， 即係話咧，只要係一個研究嘅態度啊，或者一個純正態度咧，你唔好揸住個作反咧 ，OK 嘅。你揸住啲妖怪外作反咧，就本仔都唔 OK 噶。你咪以為 OK 啊，都唔 OK 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佢嗰度好少作反嘅，因為佢仲有個日王，仲有個成個制度，仲有 個萬世一統日王喺度啊嘛。 同埋咧，嗰啲人民咧都好愛國。 嗯哼。 但係中國咧，內地咧，我就唔敢包啦。有冇人作反呢？呢、這个潜在呢可能有喺度，有喺度。咁呢万一有人作反，借呢啲神神鬼鬼或者呢古灵精怪嘢召集到人。 经常发生喎、啊。嗱、啊、又踩个界，唔好意思。 咁就结啦。 你倒数倒头数返出嚟，你最后一镬咪就係呢、這个即係权乱咯， 啊這個、呢个 咧和权 啦、啊，咧 最后啦，最后啊啦，即系暂时啊。 呢、這个当年咧呢啲咧好多邪教， 嗯， 啊咩红灯会啊， 嗯嗯， 白年教 啊， 白年教啊呢啲、嗯、全部咧就借咗呢个 民间宗教、 古灵精怪嘅民间宗教， 嗯， 嚟到咧医人啊又有， 嗯哼。 製造迷信咧，嚟到去聚集人又有， 嗯、 搞到啲人咧，好似某啲宗教唔怕死，佢就走埋同你死過。 嗱、啊，一前一後你，我講最後啦。嗱，最前啊，你會熟過我啦，即係黃巾教。 我、哦這個、呢個咧最早嘅漢朝咧，因為五斗米咧， 嗯， 因為好簡單啫，就大家冇得食， 嗯哼， 係、 嗯、 嘛，咁作亂咯，咁啊借咗一啲嘢咧，就係天災人禍，所以好怕天災人禍嘅。天災人禍咧係某個地方咧就發生啲困局， 嗯， 啲困局咧 人力啊解釋唔到， 人力解決唔到， 解決唔到。 咁啊於是乎咧，你個中央唔能夠去 政府 又 失靈 唔能夠調和佢咧，或者咧仲要俾貪官掠埋一份，咁咧咁就民怨就加。double 翻兩番啦，真係真係咧，越整越重。咁於是乎咧，最頭 就會爆啦。 中國人咧嘅歷代革命、 嗯、 或者歷代嘅作反，都係一件事係唔夠食。 所有都係歷史讀書嘅時候，就係呢啲嘅原因。 係啊， 原因 一定係唔夠食。 跟住有個導火線。 如果大家好食好住，冇人 作反。 中國人係唔作反嘅。中國人冇話理想啊，因為呢個理想叫民主，或者呢個叫和平，或者呢個自由嚟作反。唔係法國佬話不自由無寧死 啊，中華冇呢個概念啊。 有冇錢揾先？ 我不嬲都好自由啊， 我不嬲自由嘅，唔覺得自己唔自由噶，冇得食就唔得啦。 係啦， 冇得食咧， 有自由冇得食又唔得。 physical 啊，物理上個肚打緊鼓，咁啊點咧？唔得噶嘛，咁啊一定要嚟。你我冇得食就抢你噶啦嘛， 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唔同咗嗰个心态， 同日本嗰个演即系嗰个进化过程好唔同样咯。你、嗯、日本相对啦吓，我唔讲绝对，但系相对稳定啊，社会统一啊，即系又冇乜咁多外敌啊，诸如此类，系咪就系咁？ 佢最大嘅问题天灾啫， 最大咁系咪咁嘅特别环境底下形成到佢呢个所谓鬼怪嗰个概念？系同中國又好唔同樣咧， 係佢其實佢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因為傳統啊，即係一路帶落嚟嘅，係佢冇斷過，咁、所以就好容易就繼續所謂即係繼續流傳落去。咁、所以頭先我講過話呢一個佢係用咗好多即係加咗一啲現代人作嘅妖怪落去，咁佢咧於是就有好多一啲嘅民族 靈啊，不嬲都有 嘅，就會就係話呢一種即係佢而家咁樣嘅形式嘅話咧，可能喺幾百年之後咧就會好似而家我哋睇翻 妖山石 嗰種啦，係啦、 啊， 就變翻就係百鬼夜行，因為其實喺當時江户時代嗰啲呢人就咁睇嗰個百鬼夜行嘅書，咁即係盡。 其实都现得当时嘅现代嚟噶喎， 当时嘅现代咁就系纯粹 啊，记得有一样嘢，记得点样可以解释呢样嘢？观众咧唔好介入八卦，即系请教问老师。记得有一样嘢，八鬼人里边有把遮噶嘛，一只脚，一只眼。 嗰种其实系叫扶桑神， 扶桑神 系九十九神。 嗱，系啦，原因就系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即系原来话即 雨傘遮嗰个设计咧，当时系现代货品嚟噶嘛，系先进 嗰阵时嘅货品， 嗰阵时嘅科技嚟嘅，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觉得好复杂一部手机，嗰阵时觉得好复杂一把遮，咁即系变咗。其实如果你睇翻江户时代，即使白鬼爷嗰个陶嗰个陶鉴里边咧，都系有类似嘅现代元素喺度嘅，或者真系好有趣啊！真系啊， 所以我哋 咁所以你个讲法冇错，或者一百年之后睇翻而家呢只地膜嚟，就变咗古董噶咯。 系啦， 嗱，对于我嚟讲嘅系同时嘅嘢，即系等于嗰个即系遥控绕一样 啊。咁所以即系可能几百年之后，又有几个人喺度坐喺度做节目，就会攞住话：，哇，当 年 咧 有 一个 陶鉴 好重要，就系文化遗产。 系啊，神物添， 系啦，文化遗产啊。因为日本佢系好注重个文化遗产嘅。譬如我啱啱今年嘅暑假啦， 哇，即系又长见识啊！你 去咗日本，咁啊去咗东京。有一个叫做 就唔系 shopping 咁简单喎， 唔系，我老婆就去 shopping， 我就去，我好辛苦先挨到话，不如去睇个博物馆啦。 唔好记住，唔好睇住 yen 咁平啊，即系 shopping 啦。呢啲好玩啊，呢个好玩啊。 江户东京博物馆系啦， 江户东京博物馆嗱，阿文老师咧就真系文化旅游啦， 就去咗睇呢个， 即系唔系就系 shopping 咁简单，有啲好玩嘅文化旅游。我哋冇问过呢个日本旅游， 咁你介绍下呢个 好好玩呢件，介绍。 不过博物馆。其实日本咧，逢亲夏天咧，都会搞好多一啲关于妖魔鬼怪嘅活动嘅。因为其实佢哋个其中一个讲法就系话，系啦。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夏天嘅话咧，讲下啲妖魔鬼怪嘢咧，等大家惊少少咧，就可以个心寒少少。 系寒啊！ 所以佢其中日本嘅唔似香港，我即系讲一讲翻香港嘅教育咧。譬如我成日带啲学生去教育营咧，就一定咧要啲学生夜晚熄灯，然之后唔准讲嘢，即系瞓觉。 夏令营。 但系日本咧，就佢嗰啲嘅教育型啊，嗰啲咁样嘅话咧，其实俾啲细路仔可以 夜晚 熄灯， 讲嘢啦， 甚至乎啲细路仔可以夜晚去讲鬼故，甚至乎学校系会带头搞一啲叫做夜探嘅活动，就系当中有好多可能，譬如话你由呢度去经过公园再出咗去，系啦，咁然之后学校就会整咗呢啲嘅一啲叫做一啲幽灵啊咁样嘅一啲装备咁样嘅嘢啦，系啦，甚至 嗱呢个记得另一样啦，咧礼失求诸嘢啊，我记得边度有类似啊，次官可能记得有咁嘅印象。其实呢啲所谓吓啲细路呢下嘢咧，台湾系有噶，啲少数民族就系话你嗰个所谓成人祭咧，一定要你试到你嘅胆量，咁所以可能要你经过啲坟墓啊、荒山野岭啊，啲长老扮鬼吓你啊，诸如此类，你过得到关的话， 日本咧 就有啦， 日本仔 好过瘾，即系呢个好类似 台湾五十年啊， 好类似， 多少都有啲嘅，有啲计，有啲咁嘅。 啲小朋友就唔单止就冇啲怪兽家长看住你唔准吓佢，点样你主动吓佢？ 即系日本啲怪都有怪兽家长，即系都多一样多，但系就反而譬如呢种关于讲鬼讲怪啊，甚至乎搞一啲传 统就好唔同样啦， 搞一啲关于鬼鬼怪怪嘅祭典咧，就冇人出声嘅。我试过教一啲教会学校，我之前都同超官讲过，有间教会学校就系话直头贴埋通告，就系话 唔俾讲鬼 嘅。10月31号嗰个万圣节完全唔准提， 添， 系啦，就异教，系啦。咁嗰因为宗教学校就话 宣传即系邪恶， 系啦。咁啊，即系都叫做几奇怪咯。 因为佢本来我圣地本来系佢 即系异教 嘅 呢个真 嘅。尤其英國嘅國教嘅一個咧好重要嘅節日，你啊將佢變成一個咧娛樂嘅消費嘅啊咁樣嘅細路仔玩嘅節目，咁佢哋梗唔中意啦。咁嗱，我咧就試過咧去嶺南大學，咁由學生會請我去講同埋黃建源教授咧就講吸血殭屍啊。咁吸血殭屍之前咧，我兩個準備發表嘅時候咧，咁咧先由佢哋學生會咧就會做一個 introduction。佢哋咧因為嶺南咧係基督教嘅，所以咧佢學生會咧已經好罩忌咧咁樣樣咧，即係有一啲同學可能好罩忌，就係咧先就講咗呢個學生會係基督教，而家要祈禱先。 哇！ 祈完到啦， 活动有祈祷， 祈晒先，你就声明咧， 呢兩位仁兄咧，黃建源教授同呢次咧講呢個咧，就一個知識嚟嘅，就唔係一個 迷信 迷信嚟嘅。咁我哋都係講知識，但你唔需要講明啊，大家都知啦。 大家都知，你我哋 大學生 啦，學生嚟嘅係 啊，大佬 係啊。咁啊，第二次咧，我有一次咧又講鬼，去浸會大學，嗰次咧就冇地方，佢一捉姐就揾咗地方咧，就係教堂。喺教堂又讲鬼， 教堂 系佢哋又有一个咧， 好古怪。 教堂佢学校又有教堂，咁、有足够嘅位咧，就可以做活动。佢唔系一个 lecture room 度，咁咧佢哋嘅教牧咧，即系学校嘅牧师咧，亲自都坐咗嚟到睇住你点样讲。系啊，我知啊，梗系啦， 题材敏感啊，真系。 因为咧，你讲鬼啊嘛。好简单啫，正话萧公子讲咗，你有你嘅鬼，就我有我嘅鬼。我讲啲唔系佢嘅鬼，我讲系其他民 间文化嘅 鬼。咁佢咧就已经要睇住啊，好罩忌啊。点解咧？如果你讲基督教的鬼咧，佢唔会特别困罩忌嘅，因为咧一定跟住圣经讲。 系啊， 你点样捉佢啊？ 一个版本啫嘛， 系啊版本。但系咧，你讲唔系佢个鬼咧，咁咧就结啦，就佢担心啦。 有抵触啊嘛，同佢本身 有担心啊， 就忌抵触呢样嘢。 所以咧唔系奇嘅，呢个咧就系宗教嘅合伪性。 但日本都有宗教，但日本啲宗教好似冇咁合伪。如果理解， 如果你系神道教，神道教本身就一个万有有灵论嘅。 系啊，嗱咁所以变咗阿文老师过嚟啲文化旅游，好紧啦，唔系净系 shopping 啊。咁即系我知呢个博物馆。真係好有意思喎！ 呢個唔係呢個展啊， 即係展覽都好有意思。 咁佢就係咯，今年咧就搞咗一個叫大妖怪展。咁佢個副題咧就叫做由土牛去到妖怪手錶。因為其實佢出得呢個咧，其實 呢個係啦手錶嘅呢個， 佢都其實都已經係呈現咗佢某一程度上嘅文化性嘅。 哦，土牛就係系統裏邊啦，已經哇！ 土牛就係以前叫做成文化時代嘅一啲嘅嗰啲叫做公仔 啦， 係啦，咁嗰啲都係屬於一啲 即係成文化年代，即係講史前史 啊，一條。醒啊醒啊， 系啦，系啊，一条醒嘅嗰个成文法啊，点解？如果我冇记错，点解会咁样叫嘅咧？就因为嗰啲花纹咧，就好似系用一条麻绳，织出嚟嗰麻绳压出嚟嘅。咁所以点解叫成文化咧？佢所有嗰啲土牛，即系嗰啲泥公仔咧，都有呢一个所谓麻绳印花嗰个效果喺度。咁所以点无以明知？咁所以叫成文化就咁嚟啦。喺度醒啊，啲文化啲嗰啲文啊，嗰啲文理啊，叫咩？系压出嚟噶。OK。 咁嗰时就睇咗呢个啦。咁佢当中亦就去咗，即系日本唔同嘅博物馆咧，就借咗好多相关嘅一啲，即系叫做文化遗产嘅画嚟。 好清楚啊！ 系啦。咁就 嗱，呢个实物啦，呢个成文化嘅实物喺度啦。呢个讲个土偶啦。 系啦。 咁一直就進化去到現代，呢個藍精靈手錶喺度， 有埋呢隻嘢啦嚇。咁就 即係最古老、最現代，而家仲喺度播緊 嘅，仲播緊嘅係啦。呢套嘢播咗兩三年左右嘅啫，係啦嚇。咁但係就即係佢個風氣直卷全日本嘅。咁佢成功在就係話，除咗做到文化之外咧，又好商業化啦，亦都 肯定啦。如果咪冇生命力啊，大佬商業化。 咁喺當地嗰度就係咯，就買咗本即係啲咁樣嘅長刊咁樣。咁啊入邊有曬佢 長刊嚟，係 啦， 長刊咪哇好開心啊！ 相關佢入邊個展覽介紹嘅嘢， 好精美喎長刊仲要。 個展覽都睇咗， 好精美喎長刊嘢， 都睇咗成兩個鐘啊，係咯。是好精彩嘅。 是因为你女友真係急 call 你真係返去找數。只可以睇兩 個。里面呢有 佢陪埋我睇好在。 哦好啲一個就思考。 呢個呢江湖嘅妖怪啊。 係啦。 天狗正話你講咗呢。 有道生物怪录。 道生物 是好出名的。 道生物就是正话你讲有没有讲过 道生物怪录。道生物怪录呢他的绘卷就是讲有个叫道生的少年。咁他16岁的。 和道的道啊。 咁他就16岁的啫。咁讲他在一个月之内 ,30 日之内呢就每日都遇到在屋企嗰度遇到不同的物怪即是怪物。物怪。 后生仔来 的。是一个后生仔。咁他就每日当日记咁样。其实根本就是真的。 即是宅男日记。 现在我们就好像每日在网上面跟住然后开了个网跟住每日就在写啲古怪嘢咁样。咁佢就画咗三十几幅图。咁就记录佢呢三十日之间。 每日撞到咩鬼怪。 会遇到啲咩鬼怪。咁通常嚟讲都系 即係譬如話，淨係遇到一個女人有個頭，咁啊喺唔知喺房邊度彈出嚟咁樣，咁佢就畫咗嗰幅圖，咁嚟做一個記錄咁樣。咁嗱，即係如果喺當時，其實即係其實呢啲文化上嘅嘢咧，其實喺當時睇咧，可能阿媽又話你畫埋啲無謂嘢做乜啫？但可能過咗幾百年之後咧，就真係覺得哇，原來啲即係文化遺產喎呢個係啦。即係所以點解會有啲日本嘅文化研究就係話呢隻嘢咧，即係可能喺某一啲時間之後咧，會成為咗一個。見證翻我哋而家呢個時代文化遺產咧，就係咁樣。只不過可能我哋而家睇就話啲卡通電腦嘢嚟到畫嘅咁樣，係咯。咁所以亦都因為其實佢呢個盜生物怪錄點解會咁出名咧？除咗話流傳到之外，佢亦都因為佢當中畫咗好多，譬如佢房間啊、佢屋啊入邊嘅嘢都幾細緻下。咁所以就亦都反映咗當時 嘅現代性 民居係啦，當時嗰個社會嘅民居生活啦，究竟有啲咩擺設啊咁樣嘅嘢 係啦，睇到即係瞓張咩牀啊，咩家私啊，哇，好精彩啊！ 係咯，咁 就呢個講盜生嘅 怪錄 係啦， 繪卷 係啦， 繪 卷 三十篇 係啦，係啦，咁又講佢呢三十日係遇到啲咩怪事。咁其實即係都相信其實咁係作嘅啫， 梗係咧， 即係根本有一個手痕嘅細路喺度畫，係啦， 豐富啊嘛，都 OK 啊。 即係喺當時嗰個時代嘅話，其實做到呢啲咁嘅嘢係一個好豐富想像力嘅， 係 啦。 OK， 咁亦都佢會借到，甚至乎有啲係國寶嘅，因為即係如果係一個文化財產嘅話，除咗文化財產，仲有一啲叫屬於國寶級嘅，咁都睇到一啲國寶級嘅一啲嘅展覽咁樣， 都借埋出嚟， 係啦，都借埋出嚟， 講鬼怪嘅， 係啦，都係講鬼怪。咁反而佢呢個展覽咧，都係。以妖怪为主，但系当中都有刊登咗几幅幽灵嘅画嘅，因为其实佢另外仲有一个叫幽灵画展嘅，但系就系、是我记得系佢系九月左右先有嘅，系属于秋天系啦， 秋天 系啦，秋天咁所以嗰时我净系可以去到睇呢个妖怪嘅展览，妖怪画咁，但系佢当日咧都有好似大概十幅左右嘅幽灵嘅展览咧嘅画展， 另一个主题啦， 系啦，佢都喺嗰度 show 埋出嚟嘅，咁 即系预展 啦，系啦，有张画我睇落都几，因为如果就咁睇圖書，就算一陣可能，譬如 show 出嚟喺個 mon 嗰度睇嘅話咧、uh-huh. ，都幾心寒嘅。有一張係日明， oh, 即係冇人唔知係邊個畫嘅。 Okay. 但係嗰張畫我現場睇嘅話咧，其實都叫做即係都幾心寒下嗰張畫。係啦， 嗰個影像概念好先進喎，好過癮喎，真係。 系啦， 即系佢画到个半透明嗰个效果出来， 因为佢就啲头发系一条条咁画埋出嚟，仲有就系佢特别在就 系一丝一丝头发。 个作者其实系有留名喺度嘅，但系佢留咗个名，佢就系用嗰啲印鉴嚟到刻喺嗰张画个嘴下边，就变成咗血咁样啦。 好似嘴角 系啦，嘴角淌 血， 但系奈何就系收尾历史太耐咧，个印鉴蒙咗，睇唔到系咩名，系啦，所以呢幅画就系日明嘅。咁但系就喺咁多张幽灵画之中啦，咁我睇咧呢张系好心寒，同埋。佢都系话即系誉为日本最叫做最恐怖嘅一张幽灵画。 但咩年代呢个讲 咧？亦都首先，佢呢度都话可能系幕末至到明治十九世纪，但就实际系唔知道。 真系日明得嚟都重要吓，犀利都。 但呢个系一个私人嘅收藏品嚟嘅， 私人收藏 系啦，咁就都借埋出嚟咁。咁所以譬如话当日我去到睇呢个咁嘅展览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多一家大细啊，同埋嗰日都睇翻咧就系 运动嚟 嘅，去翻嗰度咧真系望唔系咁多本香港人或者大陆人 系咯，即系一唔知啦，即系少我唔知系咪。即係本國以外冇宣傳嘅事先。 佢周圍我之所以都知道，哦， 你都收到啊？ 之所以知道都係喺搭 JR 嘅時候，佢好大肆宣傳。 你又識日文，又去搭 JR， 咁點同啊？ 咁但係佢因為始終可能呢啲就真係唔係 shopping 嘢，咁你冇廁所擺買啊呢度。 來啦，嗱，你好過癮啊！感覺到一個好過癮嘅現象啫。佢哋似乎將呢啲本土文化、本土消費咧分得好清楚喎，係咪？因為佢覺得外國人唔識欣賞先。 佢睇先，佢都有英文嘅介紹， 有英文㗎嘛， 都有英文嚇。 照計應該好國際㗎啦，已經。 咁但係佢就譬如我嗰日去到嘅時候咧，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唔多，但係有嘅話咧，其實我都遇到幾個係大陸，但係就真係好斯文嘅，即係其實去嘅即係當然啦，去嘅人都 真係學者， 真 係 有翻呢種嘅文化感覺咁樣啦，係啦。咁喺嗰度睇嘅話就因為佢係直頭好多人，佢就排住隊嚟到睇咁樣嘅係。 你有冇問過嗰幾位即係唔係日本人嘅人，佢點樣知道有咁嘅展覽會先？ 哦，冇啊，咁就不過其實 點解佢哋會知咧？ 其實因為佢真係喺無論酒店可能有啲。 宣传单张 啦， 系啦，或者佢系啦，譬如呢个我都系喺 JR 定唔知酒店嗰度攞咗呢张嘢啦，咁、 okay, 样咁你就咁睇，咁始终都一定有啲人系会中意呢类嘅、即系非本国人都会中意呢类。 因 为 咧，你如果中意行书店咧、日本嘅书店咧， 喂， 讲到呢啲咧，又有一个专柜， 叫民族学。 民族學專櫃，咁就算講鬼怪咧，佢都文字有圖畫咧，都有佢有幾有幾 好認真嚟整理 嘅，嚟到去處理佢。咁如果你去買咧，咁去個遺體咧，即係睇咧，我睇咧都好多人，好多後生仔咧就打書釘嘅。最重要咧就係因為佢有幾樣嘢，第一咧。佢有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嘢咧，係同家庭有關嘅。一陣我哋可以講下，佢有井又有井嘅古靈精怪嘢，屋頂有屋頂古靈精怪嘢，係啊， 屋頂 水喉又有 啊，曬舊鬼， 曬舊鬼 喺上面啲泥， 曬嗰啲泥嘅，係啊，井又有井嘅鬼，咁农村有农村嘅，而家咧话城市有城市，城市嘅厕所有城市厕所嘅出没嘅鬼，lift 有 lift 鬼，好多 lift， 哎，乜嘢 lift 都有，咁啊，所以咧佢系同生活有关， 好过瘾。 咁有咗生活有关咧，就啲人咧会可能有趣味好多， 有共鸣， 有趣味好多。咁但系咧，你话系咪真系信咧？我又觉得唔系一定系信。问题咧就系觉得咧呢啲有娱乐性，有教育性，有资讯性，咁合乎呢三样嘅现代即系传播嘅理论，咁尤其咧有娛樂性， 哦，娛樂性， 冇娛樂性咧，呢個世界係冇文化喎。呢個係好重要嘅説話。就是原來任何嘅文化都係由娛樂性產生嘅， 都必定要有娛樂性。 冇娛樂性，冇人流傳你啦，大佬，冇人承傳你啦，冇人去睇你，冇人去講你啦。因為人最後尾咧，喺成個生活裏邊咧。娱乐是一个很重要的 趣味的问题， 是啊， 就 是 生存之后就生活 的 嘛， 生存之后你饱满， 生活都仲要有趣味。 你最初是求食饱， 温饱啫。 你最早啊要温，咁但系之后啊点咧？ 趣味咯， 系啦，你又要生活咧有一个感受， 嗯， 啲感受咧你系来自咧呢啲咁样嘅人嘅智慧，人嘅聪明智慧。就谂出好多谂什嘢， 想象力嘅问题 系啦，冇错。七种艺术啦，我哋话唱诗歌啊，唱嘢啊，音乐啊，舞台啊，跳舞啊等等。 但中国啲文化好似就少咁啲乐趣、啊。嗱，如果你讲紧咁有文艺气息嗰啲咧，中国啲传统文化嘢，琴棋书画， 唔系都有嘅。因为中国都有嘅，中国有声色犬马嘅。 啊，声色犬马嗰啲 都系嘅。 调翻转有少少唔同啦，点解咧？因为如果纯粹用文化现象嚟睇的话咧，声色犬马同埋琴棋书画，中国落咗个道德判断喺度噶嘛，器无益噶嘛，成日话。 器无益咧就系、是。某一啲人講嘅， 琴即係聲色犬馬，佢係貶義噶嘛，冇、 哦、 趣味啊嘛。 睇下點樣講？ 唔係，如果我記得咧，就有一個叫黃世雙嘅人物，叫北京老頑童啊嘛。 好嘢！ 佢玩嘢玩到精彩到咧，佢又話人哋玩聲色犬馬先算。 係啊， 但狗呢樣嘢，佢攞曬歷代咁多畫咗啲狗嘅畫，然後話中國嗰啲寵物狗係點演變嘅。 係啊， 咁聲色犬馬演就鬥蟋蟀啦，又係啦，你菜鴿都係啦。 咁佢咧又要加埋。赌博你唔赌博咧，啲人就唔过瘾 趣味啦。咁所以变咗就系中国里边对于所谓声色犬马，普遍都有贬义喺度，就唔系咁。 我咧就啱啱就唔系好赞成呢样嘢嘅。因为我咧就讲何谓才子咧？才子咧系十六个字里边 有才情嘅问题啦， 一定要有声色犬马，同埋咧 冇趣味， 系冇趣味，因为所有才子咧都同个色有关嘅。识识点玩个识啊！你如果唔识玩识咧，你就不能叫做才子添。系啊，咁所以咧，你道德嘅人咧，假面具人咧，就觉得呢啲系贬义，玩物丧志，咁啊器无益。但系咧，而家咧已经呢啲咁样嘅讲法咧，系 以文化角度嚟睇就 落后啦， 必要咁睇嘅， 因为咧生活就系娱乐。 系冇错， 生活 生活就有一种趣味喺 度。如果我哋生活头冇娱乐咧，就死啦。 嗯嗯， 即系所以我哋做节目都有娱乐嘅。 系啊， 唔系咧嗰啲 冇人睇啦， 文化就唔能够传落去噶啦。 啱啱啱啱。 咁所以咧呢个都系一个现代中国人咧，即系同日本嘅有啲唔同。 嗯， 日本系玩噶， 日 本成个民族都。 系玩得好开心嘅，你 所以头先要讲到跟住再将佢演化成为一个娱乐啦。咁、其实娱乐已经牵涉到商业性嘅。 系啊， 其中一样嘢咧，佢日本佢譬如呢啲玩具啊咁、样啦。另外一个譬如话可能次官都会好熟啦，就系所罗门七十二魔神。咁、其中举呢、个，点解无端讲呢个咧？讲下日本嘢。 呢、个唔系日本嘢，西方嘢、 突然间讲啲西方嘢咧，就因为譬如话日本有一啲嘅模型咧，佢会出咗所罗门七十二魔神。 即系嗰啲手板模型。 嗰啲手板模型，嗰啲公仔啦，细细个嘅啫，咁就嚟到去出完之后咧，咁就系嚟到去属于。 但系呢个系日本化咗嘅外国嘅公仔嚟嘅。 唔系，佢冇将佢变咗日本化，佢真系照翻嗰本《所罗门七十二魔神》入边所提过嘅形象啊、图鉴嘅嘢。 佢话真系 嚟到去做 鉴啊！呢个唔讲笑啊，唔讲笑啊！ 呢个咧就系、 Demon's Chronicle 嘅真系 Demon's 啊，原版嘅。 佢咧讲咧呢个所罗门咧，所罗门王咧。虽然是犹太人的皇帝，但是他应该是信上帝的。 是啊， 他们的大祖国 犹太教嘛，走不得这个。是啊， 但是他亦是用了很多外教的魔力。 嗯 哼，他的外教魔力包括了七十二个魔。这七十二魔呢，他本身有个身份证的。这身份证呢都是地狱里面的撒旦的降级，系啊，个个人都有佢嗰、那个 职衔同 职衔 同 埋个 纲领同埋个名， 纲领唔系乱嚟嘅， 嗯， 即系话咧呢种 即系另外一种世界观嚟嘅呢个系。 后屘然之后，西方仲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如果系着咗魔嘅话，你知道嗰个魔鬼个名， 最紧要攞个名， 嗌到佢个名， 系啦，咁就可以嗌 到名， 所谓 佢就 收得翻佢啦， 佢就当同散噶啦， 系啦， 呢个咧圣经 就可以反制佢， 圣经 驱魔人有讲过呢样嘢， 唔系后屘好多都咁讲，因为圣经咁讲嘛，嗰个。耶稣去改嗰只咧，嗰只魔咧叫群啊嘛，叫群啊，咁咧就由佢一嗌到佢名咧，佢就散啦。咁啊，中国有冇咧？有啊，无独有偶，中国都系咁样。 中国有， 系啊，中国咧有本书叫《白泽图》。 哦，《白泽图》 好出名嘅一本咧，妖怪书，道家嘅妖怪书，系啊。 原著好似冇咗噶啦， 冇咗，好难失散， 好难揾得到添啊！呢个 咁，但系咧呢个《白泽图》里边咧。就是繪畫了那陣時的妖怪，尤其呢你出到外面呢在山野度咧，會可能見到好多古靈精怪。 白澤本身有一隻好似牛定唔知羊嘅，即 係 就隻眼喺個胸架底側邊嘅。 佢亦係同嗰個《山海經》有關係。 有係。 咁啊，白澤咧呢個白澤圖咧，嗰啲上山啊或者要行曠野嘅人咧。佢又要念熟呢個八字圖啦，點解咧？佢要記實曬呢啲炸友 魔鬼怪出嚟嘅時候 個樣啊， 哦，依認得出， 係啊， 有個圖鑑， 就嗌得到佢名， 哦， 認得到一嗌到個名，嗰只嘢就行開， 哦， 咁你又安全過一關啊，咁所以八字圖咧係中國嘅一種咧怪獸嘅記錄。 嗯， 一样有 monster， 一样有名噶，唔系净系 个效果都一样，叫得出个名嘅。 冇错啦，唔系净系希伯来人有啊，吓，因为你香，因为唔失传，咁你读得书少咧，就唔知道原来有白泽图， 要怪兽大百科之一。 怪兽大百科， 嗰个失散嘅年代又同《山海经》咁 唔同，呢个厚好多， 厚好多啦。 白泽图更加少人讲添， 系冇人讲。日本仔咧。就用好中意研究呢个白泽图， 诶，点解全喺日本大热？ 系啊， 日本系好出名白泽图， 好出名，而且咧就系引动到日本嘅人咧研究呢个 monster 呢个怪兽学、妖兽学咧，系嘅一个好重要书籍。 反而就系喺中国失传，喺日本就大热。 系啊， 日本仔真系好学到呢个地步， 系好学嘅。尤其呢啲古灵精怪嘢，佢好中意学 嘅。你有一个讲法好过瘾嘅，就唔系就系嗰个文化断唔断咁简单啦。啊，就有一个好过瘾嘅比较系乜家科咧？除咗趣味之外咧，日本仔系 極度好奇心重嘅。 仲有一樣嘢咧， 好奇心好重噶。 佢係好奇心驅動嘅，另外一樣嘢就認真。 系好认真呢、 這个咧就中国人咧， 既好奇又认真， 佢好难学得到咁认真。 嗯， 认真到嘅程度就系咧少少嘢，佢都去研究到 好 细微， 系啦， 吓仲专门研究到好细微。 嗯， 咁呢样嘢就真系咧，我哋中国人咧要惭愧啦。 所以即系譬如点解我逢亲睇呢啲书，我一定系真系买日文，日 文一定 日 文， 因为日本先至出到呢啲书。 有台湾嘅日本， 日本少，日本因为 呢本有，呢本有， 系啊， 嗯， 呢本有中文、台湾、日本，呢本唔知有冇？ 呢本冇， 呢 本 冇。 呢本系 啊，呢个都系 《山海经》嗰本 啊，《山海经》嚟咯， 源自《山海经》嘅。 但系《山海经》咧，就呢啲图咧，就 啊，讲个图嘅问题啊， 呢个图咧就西方有啊。 啊、西方反而有， 系西方有，西方咧出咗本书咧就系呢、這个系白泽啊，嗱一即见就见到白泽 啦，白泽呢个啦，呢个白泽啊，文老师又介绍个，就系呢个白泽， 系就系呢只，就呢只， 要叫得出个名 ，OK， 白泽，呢个白泽， 西方咧就有呢个《山海经》咧里边咧，译咗做英文啦， 啊哈， 纸咧就搜集晒啲图咧，彩色嘅咧，但系佢用一个嗰个图咧。同日本一樣，佢一個大圖裏面咧有好有成譬如呢個山裏面有七隻獸，佢畫咗一個山入邊七隻獸，咁、然後再俾一個特寫，即每一個 按地域咁嚟到分享，因為佢《山海經》分係十八章啊嘛， 十八章係冇錯，即係由呢個開始嘅，咁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啲嘢咧可能咧係幻想。又好难觉得咧就不着边际，到时啲古人咧咁，但系好唔好彩，而家咧发现好多嘢系有喺度， 系真嘅， 系真嘅，有啲名都未曾改过， 啲地理 唔系嗰只动物嗰只嘢啊， 嗰只嘢个名都未曾改过， 星星咁样， 星星肯定系啦， 到而家就叫星星， 佢星星以前就嚟自叫骁阳国，就咩反唇同埋反足嘅， 见 人就笑系啦，咁但系其实根本就系星星嚟嘅， 就星星而家系啦，星星，譬如潜渠即系。智慧是不是 叫穿山甲。 穿山甲。 穿山甲。 又是呢而家前找得返。 因为佢穿山甲嗰个佢就係话咩兔身就蛇尾跟住就猫头鹰嘅喙即係猫头鹰嘅嘴。咁如果即係当时啲人就咁话纯粹即係一隻兔仔有个雀仔嘴就一条长蛇尾。 咁佢啲人呢就。 怪你怪物冇可能存在嘅。 就是画嗰隻画嗰啲就未见过个真物。就於是乎咧，根據呢啲咁樣嘅傳說咧，就畫咗個怪獸出嚟。 但係所嗰時穿山甲喺中國嗰時就未有嘅，相傳應該係南美洲。咁所以其實就會話其實《山海經》呢一個咧，其實根本係真係 世界嘅 世界嘅 世界嘅地圖。 先秦嘅資訊喎， 係啊，先秦嘅。 但係佢係會有非洲嘅星星喎。 係 有南美嘅穿山甲嗱， 佢講呢個咧唔係喺中國裏邊嘅山， 即係唔係本土， 唔係失。淨係中國嘅山河， 淨係中國嘅山河，唔係啊嘛， 咁咧就係世界嘅山河， 拗爆腦啦！喂，中國都有穿山甲應該係嘛？ 嗰時冇， 可能冇， 係啦。 同埋就點解會嗰陣時已經有咗呢個穿山甲個？ 肯定有人見過先會咁寫㗎， 一定咧。咁好多裏面咧嘅動物，而家都揾得翻嘅。 嗯， 系啊，系真有。 其中有一个只头叫鹦鹉，咁嗰时嚟讲系怪物嚟嘅，就话系啦。 呢个就唔系中国有嘅。 奇状如鸟，却有人舌，咁啊， 即系识讲人嘅说话嘅， 能言人话。咁佢系嗰时咁样记录嘅。咁当时嚟讲就系即系有只雀仔条脷系人嘅脷咁样，但系其实佢呢个所谓话拥有人舌，可能意思就系好似人嗰种舌头咁灵巧，就唔系真系一条实物嘅舌。就係嗰種咁樣 唔一定啊？點解阿次官可以 correct 呢樣嘢咧？因為中文嘅寫法咧，古代用語咧，你有嗰時候係用咗嗰個名詞嚟變動詞噶嘛？係 啦， 即係所謂嗰個舌咧，係即係話，即係 一條脷嗰個脷之外，除 嗱， 仲有就係説話嘅 説話嘅能力係用舌噶嘛？即係例如話長舌虎啊，諸如此類，即係乜乜學舌啊嗰啲咁嘅嘢，就話學人講嘢，喂學舌學條脷唔會噶嘛？你學舌嚟講 語氣 嗰條脷啊，即係有 tongue 嗱，英文都有類似咁樣嘅嘢啦，即係乜嘢 tongue？ 你話母語叫 mother tongue 噶嘛？唔會話阿媽條脷，係咯，唔好意思啊，唔係講粗口，你唔會阿媽條脷亦將做 mother tongue， 嗰叫母。 语啊嘛。咁、嗯、所以如果啦，猩猩系有人舌的话咧、嗯，其实有可能佢个写就讲呢只动物系讲人话、啊。 這個、呢个咧就猩猩啦，即系而家嘅直情系就系一只 一样睇到啦，反、啊、反像啊嘛，啊一样噶嘛。 咁咧嗱，呢个咧，譬如正话我哋讲咗咧，话譬如话好似嘅 鹦鹉， 到而家仍然有嘅大蟹啦。 阿拉斯加嗰啲咯， 就系嗰啲大蟹咯，咪就系咯， 长毛噶嘛， 系、 嗯、 咯， 喂，长毛嗱，记住啊，唔系就系唔系出大闸蟹， 唔系大闸蟹咯， 但系成只蟹有毛系咩嚟先？睇佢而家嗰啲皇帝蟹咯，就嗰、是、类蟹嚟啊嘛， 有阵时咧睇错嘅，有阵时咧就系、是、即系一种幻想加落去嘅，咁、 嗯、 啊，所以咧。佢嗰、那個《山海經》裏面咧嘅呢啲咁嘅鬼怪咧，就唔好單純以一個咁樣樣個圖幻想到個畫出嚟，就當為真。 係嗱，點解咧？即係嗰個想像力同埋，即係人係有一個好過癮嘅嘢噶，叫 fill in the blank 啊，即係人個腦係唔能夠接受缺咗某啲資訊嘅，佢一定好完整嘅概念。同樣情況咧，如果你睇翻西方嘅所謂遊記，真嘅嚇。就是、你睇，就睇馬可波羅遊記都有嘅，就係、是、經過某啲地方，因為嗰陣時西方冇棉花呢樣嘢噶嘛、 嗯， 於是乎佢哋嗰陣時嗰啲人點講？去到中亞地方見到有一啲係植物嘅羊，點、嗯、解會咁樣？ 係啊， 就係、是、因為嗰啲植物係會生咗啲毛髮、 嗯， 而你嗰啲毛髮好似好似羊毛咁樣可以織衫嘅，係、嗯、 啊， 喺鬼佬嘅概念當時係冇棉花呢樣嘢啊嘛， 即係 羊毛咧，跟住佢話：，誒呢樣嘢 當咗 植物嘅羊啊，咁、嗯、所以變咗係有得解釋嘅。咁所以咁、啊、所以點解我頭先問翻次官啲咁攞命嘅嘢點解咧？就如果話你嗰啲物種原本就唔喺中國地理範圍裏邊出現嘅，但係居然已經係。形容到甚至画埋出嚟嘅，咁肯定有人见过啦。你个资讯点嚟嘅先？ 嗯、 明唔明啊？就好鬼死过瘾嘅，即系当时如果有一个所谓全球化嘅概念，会定唔会咧？我唔敢讲。 這個、呢个 咧，我好似有趣啦，纯粹用文献嚟研究一下。 因为而家咧，仲揾唔到当时啊 个原画啊嘛， 原 睇唔到啊嘛。 原画本来咧系画紧要个字添， 系啦。 咁、那个画咧揾唔到咧，就所以咧而家咧就。名称嘅时候划分出嚟跟字划分出嚟， 跟字划分出嚟咯。 咁啊，沿途系咩咧？大家唔见。如果见到咧，就大家多咗好多information。 呢、這个就难度高啦。点解咧？次官因为历史都系专家，都要请教啦。点解咧？你讲先秦啊嘛，未发明纸噶喎。 有纸都好困难， 可能成布白 都难啊。点解咧？ 系啊，呢、這个保存唔到啊嘛。 宋朝一千年啫。 系啊，都难啦、啊， 都散噶啦。 系啦、啊，系啦、啊，嗱、啊，即使我用即系春秋嗰个年代最 贵嘅材 料，二千年 都唔得。 一片一块布或者一块丝， 都 我哋点保存先？ 千祈唔好见空气添。 系啊， 你一刮个毛咧，如果你一 片唯一保存到即系春秋到而家咧，就啲竹简。 系，因为佢唔系佢个纤维唔系 硬啊嘛，佢系佢可以碳化啊嘛。 佢系竹嘅纤维就唔化嘅， 系啦系啦， 见风都唔怕，只有甩色啫。 咁、 但系咧，而家我哋讲布白啊呢啲咧就牙烟啦，一见空气都死啊！ 除非好似阿文老师话斋，就如果你喺陶器或者啲泥板上边瓦片上边系印咗个图案的话咧。咁就保存到啦。 呢咪阿述人咧、 啊，上次就你又讲呢样嘢啦，圣经嗰个同水传 说，点 可以比较到？因为有个原件去对比嘛。 有个泥板啊，啊 ，Gulican， 冇泥板咧就根本冇可能得。 另外一样嘢系头痛嘅就系话，唔好意思啊，即系可能就系话，有嗰阵时好多石雕啊嗰啲嘢咧，你可以将例如。中亞啦，甚至亞述人嗰啲怪獸咧，你真係整個公仔喺度啊嘛！你原件個公仔係咁嘅樣嘅，咁你嘅文字就唔緊要啦。我成日睇住嗰個公仔係咩樣啦，已經係咪先？咁啊，但係中國好似冇呢個傳統咯，嗰陣時好似 佢住九鼎嘅時候咧， 九鼎啦啊！ 大禹住九鼎嘅時候咧、啊，就將好多嘢咧就擺 山村啊，其他 黑埋落個九鼎，但 見 咗。可能系秦始皇烧 Q 咗佢，可能融咗我哋翻 收九鼎呢两个烧九鼎啊两样嘢啦， 收咗佢翻嚟融 Q 晒， 兵器又融到嗱，冇讲过呢啲九鼎会融，嗱秦始皇好迷信咯，你知道 啲金人就 系 噃， 系啦，收咗啲武器铸金人肯定系啦， 咁即系而家咧。 我哋咧可能咧要喺啲古墓里头咧，可能揾到啲嘢。 仲有可能系呢样喎。 咁咧就揾到咧，就最紧要唔好开佢，要咧用科学方法咧抄出嚟先。 嗯、 如果唔系咧，佢又系咁样，即系等于中国咧，如果佢迟廿年发现秦俑咧、 嗯， 就唔系咁嘅环境啦。 啱啱啱。 而家秦俑咧系唔见晒颜色，就因为佢一过咗好开心。 含埋撥開曬氧化， 原來撥開曬泥咧，佢氧化，冇曬咗顏色，咁啊冇咗顏色爭得遠咯。佢泥同埋冇顏色，佢本來顏色嘅喎， 係啊係啊， 好鮮豔顏色嘅，咁啊能夠 有記錄㗎呢樣嘢， 係啊，古代啲嘢更加清楚，咁啊所以咧呢個咧都係一個當時嘅科學嘅退步嘅，即係唔係退步，即係缺陷嚟嘅， 缺陷嚟㗎呢個， 唔係即係唔知。在广州咧，呢个越南 南越王墓， 南越王嘅花园啊， 花园。 另外一个咧就佢个花园。 嗯。 咁我好早年去咧，就佢里边有一个秦朝嘅船坳。 嗯。 多一。 嗯。 咁因为嗰阵时咧，喺嗰个已经系一个海边嚟噶啦。 嗯嗯。 咁咧呢个船坳造船咧，可以可能出海，就秦朝嘅船。 嗯嗯。 收尾咧，感覺到咧呢啲木啊，係木做噶嘛，就會咧 氧化， 係氧化，啲木會散嘅， 係啊， 啲木會變粉啊，唔係 粉啊， 變粉喎， 係啊， 咁似乎咧揾泥工分曬佢，而家咧我哋去到係見唔到噶啦，即係睇到紀錄片嘅啫，因為我認為呢個做法係啱嘅，如果唔係咧， 保存唔到啊嘛， 保存唔到嘅，另外咧佢。嗰條走廊係一條走廊，就係呢個南越王嗰陣時咧宮殿嘅走廊。咁咧走廊咧下低咧係石嚟嘅，咁啊仲有鋪咗斜地咧就我係瀉水，就落咗雨咧喺上高個啲艇咧啲蟬跌咗啲水來之後咧喺嗰度瀉咗出去。咁啊呢個情況咧而家咧又要揾泥翁咗佢。佢最重要嘅證據係咩咧？就因為當年咧《史記》記載。汉武帝派人去灭呢个南越王嘅时候咧，系烧咗佢宫殿。 哦， 烧个宫殿呢个就揾到实物出嚟，见到灰烬。 有灰烬， 就见到咧下低个基咧，个地基咧，嗰石咧就冇冧。上高啲柱啊，同埋上高嗰啲 个顶就冧 咗。顶咧烧晒。 哦， 但烧晒之后咧，佢嗰啲灰咧就落跌咗落嚟啊嘛。 哦， 啲灰本身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遗产嚟噶嘛？拎咗去化验啊，拎咗去做之外咧，而家揾翻佢，唔系吹又吹又唔见晒， 有风化， 吹落雨 冲晒啦， 落雨冲晒你噶嘛，系嘛？咁所以咧，依家有好多咧就 工程咧， 系啊，啲考古工程学嚟嘅，一定咧要谂办法点样。 但系我哋有冇机会揾得翻《山海经》啲图鉴？ 呢个咧难啊， 好大工程啊！ 呢 个 咧要 你讲先秦 咯，撞运啊，撞运。 撞运啦，系运气好紧要。 撞运，我记得咧，中国最有价值嘅一幅咧，图鉴咧，喺呢个刘圣墓啊，出嚟，佢嗰阵时咧就已经睇到咧呢个汉朝嘅时候咧，呢幅图大家都好出名，一个 T 字型嘅一个 墓室 嘅一幅公仔， 哎， 有天地人，有天有人间，有地府，但嗰时唔系未有佛教传嚟咧，所以个地府系中国地府，中国地府叫阴间，即系黄泉啊，即系九泉嗰、那个，咁你佢有佢嘅幻想嗰时的生活，有现代民间即系嗰时嗰、那个 人间啦， 人间嗰、那个。嗰個阿婆，嗰個阿婆生個即撞嗰個， 即無主人， 無主人嘅生活，亦有咧幻想 天啊， 天上個天之後個天點樣生活？ 嗱，當時未有佛教嘅喎， 未有乜都未有， 算唔算有道教先？ 有都冇用，有都唔係咁而家嘅道教將佢咧咁整齊歸納咗咧，元天上帝有咩？ 即係嗰幅嗰個圖鑑本身嘅嗰個世界觀嚟嘅咯， 係中國人嘅民間宗教或者民間信仰 信仰嘅一個世界觀嚟嘅咯。OK， 一個佐證。咁呢幅圖咧 就到而家仲 keep 到， 都有啲印象上边系有一个人手蛇身嘅女娲像噶嘛，如果冇记错就 系唔止喺个月度又有三脚凳、三脚鸟添。 哦，三脚鸟系 啊，即系太阳鸟嘛，太阳又生嗰只雀仔嘛。咁呢啲咧就冚唪可以成幅图咧。汉呢、這个汉白白咧就系、是、布白 相 见 嗰个白啊，布白个白。布白。Okay。就一塊白，即係嗰個布啦，一個靚嘅布啊，絲綢嚟 嘅。漢嘅白畫，即係用白嚟到畫。 就係嗰陣時最靚嘅仿製品就係絲綢啊嘛。 反而呢個可以傳留到， 流傳到呢個墓裏邊，故之前就密封咗啦，冇氧化到。 而家影嘅相咧，睇翻可以問翻， 仲影到， 睇到睇翻到。 但係而家嗰個原件就好難保存啦。 原件咧，我諗咧用好多種方法。 封埋咗又唔俾你睇啊！又 唔知佢或者用一個好重要嘅 啊國寶級文物，呢個肯定係啦。我哋保存到好少，即係仲一絲希望嘅，即係話如果好似漢白咁樣樣，真係嗰個《山海經》啲圖鑑， 可能 係真係有人畫低咗。 咁裏邊咧 攞得翻出嚟， 裏邊都唔 係 冇怪獸啊！ 都有《山海经》嗰啲怪兽噶， 都有啲怪兽噶，吓都唔系话冇噶。 即系嗰三脚雀雀仔啦，即系个 起码嗰只三脚鸟啦。 系《山海经》有讲，有冇讲嗰样嘢啊？ 《山海经》冇讲三脚鸟。 诶诶，仲过瘾，我去对比喎，图鉴对比，喂正啊呢个 蛇有啊。不过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 因为我就记得女娲嗰个人手蛇身 嗰 造像啊嘛。 嗰 个 咧系， 我记得 嗰位诶。好多石雕里面咧， 石雕都已经 有，都 有 嘅，都有。 汉白里面肯定我记得系见过。 好，咁今日差唔多。 系啊，话真系好精彩啊，真系好。 再倾过。 OK， 得。如是我闻啊。 系，冇错。 下次我哋再请 阿文老师继续讲课。 系，好， 拜拜， 拜拜。